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七节，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我们已把这部探索的专题对象粗略地描述了一番，随着这番描述，探索的方法似乎已经先行地描绘出来了，使存在从存在者中展露出来，解说存在本身，这是存在论的任务。当人们想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存在论以及诸如此类的尝试那里讨教的时候，存在论的方法却还始终颇成问题。由于对这部探索来说，存在论这个术语是在很广的形式上的含义下使用的，所以循着存在论历史来澄清存在论方法这样一条道路本身就行不通。而且我们使用存在论这一术语，说的也不是某一门确定的哲学学科立在其他林林总总的学科之中，我们的任务远非在一门先行给定的学科范围内研究，情况倒相反，只有从某些特定问题的试制的必然性出发，从事情本身所要求的处理方式出发，才能够形成这样一门学科。随着存在的意义这一主导问题，探索就站到了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现象学的方式，但这部论著却并不因此误把自己归入某种立场或某种流派，因为只要现象学正当地领会了自己，它就既不是某种立场，也不是某个流派，而且也不可能成为这类东西。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是从关乎实事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而一种方法概念欲真切地发生作用，欲广泛地规定着一门科学的基调，它也就欲原始地植根于对事情本身的分析之中，欲远离我们称之为技术手法的东西。虽说即使在这些理论学科中，这类技术手法也很不少。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述为面向事情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漂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经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他们往往一代复一代的大肆铺张其为问题。人们也许会反对说，这一座右铭原是完全不言自明的，此外它表达的是无论哪种科学认识都具有的原则，人们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种自明性突出标识为某一门研究的自称。事实上，这里关系到的是我们想更切近地加以考察的一种自明性，而这种切近考察对阐明这部论著的进程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将限于阐明现象学的先行概念。现象学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现象和罗格斯，二者都可上溯到希腊术语显现者与罗格斯。从外形上看，现象学这个名称就像神学、生物学、社会学这些名称一样，这些名称可以翻译为神的科学、生命的科学、社会的科学，因此现象学似乎就是现象的科学。我们应当把这个名称的两个组成部分，即现象与罗格斯所意指的东西描述出来，把由它们合成的名称的意义确定下来，由此我们便可提出现象学的先行概念。据认为，现象学这个词产生于沃尔夫学派，不过这个词本身的历史在这里无关宏旨。A 现象的概念。 现象这个术语可追溯到希腊词而，则由动词派生而来，意味着显现自身，显现。因此等于说显示着自身的东西，显现者，公开者，本身是的中动态的意思是大白于世，置于光明中，像一样，其词根是而的意思是光明，即某某能公开于其中的东西，某某能在其中就其本身显现而易见的东西。因此现象一词的意义就可以确定为就其自身显现自身者，公开者，于是即主现象就是大白于世间或能够带入光明中的东西的总和。希腊人有时干脆把这种东西同存在者视为一事，按照通达存在者的种种方式，存在者又可以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从其自身显现，甚至他可能作为他本身所不是的显现。存在者在这种显现中看上去就像一样，这种显现称为显似。所以即现象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也就有下面的含义：看上去像是的东西，貌似的东西，假象。意指某种看上去像是不错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却不像它所表现的那样。称为的东西有着两重含义，即作为制现者的现象与作为假象的现象。而要进一步领会现象概念，全在于看到这两种含义如何按现象概念的结构相互联系。唯当某种东西就其意义来说根本就是假装显现，也就是说假装是现象，它才可能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显现，它才可能仅仅看上去像。在作为假象的含义中已经共同包含有作为公开者的现象的原始含义，公开者这种含义对假象这种含义具有奠基作用。我们在术语的用法上用现象这个名称来指正面的和原始的含义，使之有别于假象这种现象。假象是现象的褫夺性辨识，不过首要的是这两个术语表达出的东西同人们用现象乃至纯粹现象所称谓的东西风马流不相及。例如说到病理现象，它意指身体上出现的某些变故，它们显现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作为显现的东西标示着某种不显现自身的东西。这样的变故的发生和显现同某些现成存在着的失调并行不悖，虽然这些失调本身并不显现。因此现象作为某种东西的现象恰恰不是说显现自身，而是说通过某种显现的东西呈报出某种不显现的东西。现象是一种不显现，但我们绝不可把这个不同褫夺性的不搅在一起。褫夺性的不所规定的是假象结构，而以现象者的那种方式不显现的东西也绝不可能作为假象显示。一切标示、表现、征候与象征都具有现象的上述基本形式结构，虽然它们相互之间还有区别。虽然现象不是并且绝不会是一种现象意义上的显现，但现象只有根据某某东西的显现才是可能的。然而这种显现虽然使现象也一道成为可能，它却绝不是现象本身，现象通过某种显现的东西呈报出来。所以如果人们说我们用现象这个词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有某种本身不是现象的东西现象出来，那这还不是对现象概念进行介说，而是把现象概念设为前提了。不过这一前提仍然是掩蔽着的，因为在这般规定现象的时候 人们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现象这个词的。所谓在其中有着某种东西现象，意思是说在其中有某种东西呈报出来，意即这一东西并不显现。而在本身并不是现象这句话里，现象则意味着显现，但这个显现本质上却属于某种东西在其中呈报的那个和所在。因此现象绝不是现象，虽然任何现象都提示出现象。如果人们借现象这个本身尚且含糊不清的概念来定义现象，那就完全手足倒置了。从这一基础上对现象学进行批判，自然是古怪无稽之举。现象这个词本身又可能有双重含义，一会儿是呈报意义上的现象，呈报而不显现，一会儿又是呈报者本身，它在其显现中指点出某种不显现的东西。最后人们还可能用现象来称谓真切意义的现象，即显现。既然人们把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都标识为现象，混乱就不可避免了。由于现象还可以有另一种含义，于是上述混乱就从根本上加剧了。呈报者在其显现过程中指点着那不公开的东西，如果人们把这种呈报者把握为在那种本身就不公开的东西身上浮现出来的东西，或从那种那里辐射出来的东西，而这不公开的东西又被设想为根本不会公开的东西，那么现象就恰恰等于呈现或被呈现的东西。但这种被呈现的东西又不构成呈现者的本真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单纯现象意义上的现象。被呈现出来的呈报者虽然呈现自身，但作为他所呈报的东西的辐射又恰恰在自己身上始终把他所呈报的东西掩藏起来了。但是这种掩藏着的不显现又不是假象，康德就是在这种双重性中使用现象这一术语的。在康德看来，现象只是经验直观的对象，即在经验直观中显现的东西，但这种自身显现者同时又是另一种现象，既是由显隐藏在现象里面的东西有所呈报的辐射。对于通过某种呈现者呈报出来这一含义下的现象来说，现象是起组建作用的，但现象又可能以褫夺方式演变为假象。只要是这样，现象也就可以变为纯粹假象。在某种特定的光照下，某个人可能看上去双颊赤红，而这种显示着的赤红可能呈报着发烧的现成存在，而发烧富有标示着机体失调。现象就其自身显示着其自身，意味着某种东西的特具一格的照面方式，而现象则相反，它一指存在者之中的某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指引关联，而只有当指引者就其本身显现着，只有当指引者是现象，它才能够发挥其可能的功能。现象和假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奠基于现象，人们用现象、假象、现象、单纯现象这些名称来称谓多种多样的现象。而唯当我们一开始就把现象概念领会为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我们才能够廓清由此而生的混乱。如果在这样把捉现象概念的时候始终不规定要把何种存在者认作现象，如果根本不管呈现者究竟是某种存在者还是这种存在者的某种存在性质，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还仅仅是形式上的现象概念。如果把显现者领会为可以通过康德意义上的经验直观来通达的存在者，那么形式上的现象概念倒算得到了正确的运用。现象的这种用法只是具备了流俗的现象概念的含义，但还不是现象学上的现象概念。如果只限于康德对问题的提法，而且先撇开这种提法与现象学所理解的现象有什么其他不同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描画现象学上所理解的现象。我们说在现象中，即在流俗领会的现象中， 向来已经有一种东西先行显现出来了，并始终显现着，它虽然不是以专题的方式呈现，却是能够通过专题方式加以显现的。这种如此这般，就其本身显示着自身的东西，就是现象学的现象。因为康德说空间是秩序的先天所在，而他若声称这是有真凭实据的先天命题，那么空间与时间显然必须能够这般显现，它必须能够成为现象。且不管还能怎样更切近地规定显现者，凡要对现象学的一般现象概念有所领会，其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就是洞见形式上的现象概念的意义，以及洞见在流俗含义下对这一概念的正确运用的意义。不过在确定现象学的先行概念之前，还需得借说的含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现象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下能够成为关于现象的科学。 B. 罗格斯的概念。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而且这些含义相互抗争，没有一个基本含义在积极地主导它们。事实上这只是假象，只要我们的阐释不能就其本来内涵适当把握罗格斯的基本含义，这种假象就会持续下去。如果我们说罗格斯的基本含义是话语，那么只有先规定了话语这词本身说的是什么，这种字面上的翻译才有用处。罗格斯这个词的含义的历史，特别是后世哲学的形形色色随心所欲的阐释，不断掩蔽着话语的本真含义。这含义其实是够显而易见的，罗格斯被翻译为，也就是说一向被解释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但话语怎么能变出这么多的模式，竟使罗格斯得以意味着上列种种，而且还是在科学的语言用法范围之内。即使把罗格斯的意义领会为命题，一旦把命题又领会为判断，这种貌似正当的翻译仍然可能使罗格斯的基本含义交臂失之。我们若在当今的任何一种判断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判断，那情况就尤其不妙。如果人们把判断领会为一种连结或一种选取角度，认可反对，那么罗格斯说的就不是判断。无论如何他本来并不等于说判断，罗格斯作为话语，乌林说恰恰等于把言谈之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亚里士多德把话语的功能更精细地解说为有所展示，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话语让人从某某方面来看，让人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方面来看。只要话语是真切的，那么在话语中话语之所谈的就当取自话语之所设，只有这样话语这种传达才能借助所谈的东西把所设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够通达所设的东西。这就是之为展示的结构。这种使公开的意义就是展示出来让人看，当然并非一切话语都具有这种意义上的使公开的样式，譬如请求也使某种东西公开，但却是以其他方式来进行的。在具体的话语过程中，话语让人看具有说的性质，以语词方式附主音声，就是发出语音，而且是向来已有所见的发出语音，之为其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只因为如此才具有综合的结构形式。综合在这里不是说表象的连结或扭结， 不是说对某些心理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操作，从诸如此类的联系方面会产生出这样的问题来。这些心理上的内在的东西是如何同外部物理的东西相符合的？